攻读创世纪第十三章。亚巴朗带了妻子和他所有的一切，与罗特一同由埃及上来，往乃格布去。亚巴朗有许多牲畜和金银，他由乃格布逐渐往贝特尔移动帐幕，到了先前他在贝特尔与哈伊之间直达帐幕的地方，以及他先前筑了祭坛呼求上主之名的地方。与亚巴朗同行的罗特也有羊群、牛群和帐幕，那地方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多，无法住在一起。牧放亚巴朗牲畜的人与牧放罗特牲畜的人时常发生口角。当时赫纳罕人和培利奇人尚住在那里。亚巴朗遂对罗特说，在我与你、我的牧人与你的牧人之间，请不要发生口角，因为我们是至亲。所有的地方不是都在你面前吗？请你与我分开，你若往左，我就往右，你若往右，我就往左。罗特举目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，直到左哈尔一带全有水灌溉，这是在上主消灭索多玛和哈摩拉以前的事，有如上主的乐园，有如埃及地。罗特选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，遂向东方迁移，这样他们就彼此分开了。亚巴朗住在克纳罕地，罗特住在平原的城市中，渐渐移动帐幕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上主面前罪大恶极。罗特与亚巴朗分离以后，上主对亚巴朗说，请你举起眼来，由你所在的地方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看见的地方，我都要永远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要使你的后裔犹如地上的灰尘，如果人能数清地上的灰尘，也能数清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。于是亚巴朗移动了帐幕，来到赫贝隆的马莫勒橡树区居住，在那里给上主筑了一座祭坛。